支那人是怎样呢？湛江的文化是怎样？第一，没有程序公义这件事。同埋唔識將所有嘅問題咧，係拆開嚟去了解同埋分析 嘅。因為其實而家咧就好 Q 多人咧，就即係對呢個清政咧好不滿。坦白講，你而家咧投佢嗰六萬幾票咧，而家唔會再出嚟，因為講真，亦都係非常 六萬幾裏面可能有一半轉咗太添， 好多人後悔。 嗱，你問我，我點解你頭先講頭先嗰個概念？西方人除了對程序公義這個概念呢是擺到一個很高的位置，因為中國人是怎樣呢？支那人是怎樣呢？蝗蟲是怎樣呢？目標為本，中間可以不擇手段的。 That's why 我們才不夠人家西方強國是比拼而已，我們的文明是輸給人的，這解而已。反釋法，反游蕙禎梁仲恆用一些侮辱性的 hate speech 是可以分开来讲的嘛。中共究竟怎样去透过这一次的机会来打击这个港独，亦都可以分开来讲的嘛。喂，大家都是捞埋晒一起这些所有东西来讲。喂，你问我的立场，第一，我从来都不喜欢青年新政，大家都知道。喂，但我不可以不捍卫他的权利的嘛。不是我故作各打五十大板，而是我哋一个正常有稍有知识嘅人应该係咁样分析问题啊。喂，呢个係分析框架嚟㗎。我唔可以因为我好唔鍾意青年新政，我好唔鍾意去讲支那。That's why 我赞成释法，或者我哋即係顾左右而言他，或者係回避咗呢个问题㗎嘛。喂，而家个问题就係所有人将呢啲嘢全部都埋一齐。点解我会有咁样嘅反思呢？就係、是、由第一次终审庭判这个居留权案件，即是当年呢，老实说陈方安生这个所谓民主阿婆呢是负很大的责任。当年是他一力拍板，是为了167万，计了这条不知道这样虚数出来之后，就叫所有政府部门由房屋医疗到教育那些这样，因为那时候你 AO 醒的嘛，如果有167万人来，究竟是怎样个社会政策有几大个负担，税务要加几多咁样，系做呢一个势。做完呢个势之后，就叫人大释法。叫嘅意思就系俾个镬啊老共咩啦，梗系你话你识啦，因为你都系无法无天嘅啦，你个国家都系。嗱，第一镬咧开咗之后，再嚟第二镬，就系嗰个特首嘅任期问题。其实嗰个无居鸠为为难听啲讲就系、是。佢識嚟扒托咩？係人都知道，正常嘅地方都係逐個任期㗎啦，點會由嗰陣時候 start 起㗎？因為你就基本法自己寫得唔好，啲嘢修改基本法算啦。你跟翻正常嘅程序修改基本法冇問題。 唉， 係咪？ 其實佢係 咁，咪三分之二立法會通過，我都會同意㗎。你冇理由喂中途佢腳痛係咪？本來係假設咁就方便討論咧，2000年。是完个任期的，做多五年就应该是2005。咁但是2003年你嗌脚痛的时候，咁就梗系接嗰条友系补多嗰两年啦，同埋都唔使再选咁复杂啦，系咪？即系你写得唔好咯，基本法之前系冇做功课咯，都冇预估，即系证明即系人哋西方强国就好简单嘅啫。喂，我宪法规定系咁，唔啱可以改，不过冇追溯能力。喂，第二镬又系戆居，第三镬仲离谱。Anthony 个讲法啦，你三变五。補曲 呢個真係全面。 喂，跟住而家呢一鑊，因為喺嗰個立法會裏面噏埋啲冇禮貌嘅嘢，嗱呢個一件事，我絕對反對，即係同埋你係不知自省嘅，亦都係抵死嘅。 啊，你而家都係不知自省嘅，而家 係咪？即係所謂抵死嘅意思係抵你俾人鬧啊，唔係話抵你俾人抵奪褫奪嗰個資格啊。我唔係講緊呢樣嘢，係分開嚟討論啊。釋法還釋法啦，你。咩嘅程序之下应该俾人哋褫奪你嘅资格係另外一个问题呀。你讲 hate speech 係另有第三个问题呀。喂，我唔可以捞埋一齐嚟分析㗎嘛。我今日喺个花生館度睇到几个人喺度嗌交，我都唔拗乜。有咩好拗呢？因为你拆开唔嗰三个问题分析嘛。From day one 係我求咗几个主持呀，係質疑呢个青年新政㗎啦。是咪？我又冇鄭經翰咁話佢鬼頭鬼腦，我即係話好奇怪啫，有幾個現象你解釋唔到俾我聽啫，係咪？同埋我認為佢呢個策略係會推香港人去死路啫，不幸比我嚴重啦。老共有幾條底線，

呢、這個先係最大嘅錯誤。 而你係冇，你係 not well prepared 係嘛？你係冇 prepared， 你係冇實力啊！ 你係冇政治能量喺背後 back up 你，你係可以同佢有一個叫做係 negotiation 啊嘛。 你諗下， 你冇嘢同佢 negotiate 嘅話，你冇 power 喺後面同佢 back up 你嘅 negotiation。 我都呢排真係非常之繁忙啲私人事務，但係我睇喺網上世界又好，喺街頭好，十個人九個人都係罵。 其實係啊，你去茶餐廳你知 係多個居留權添啊！ 你茶餐廳咧，你個電視一碌個新聞台咧，嗰啲阿叔就喺度屌噶啦！誒咪抵死啊！真係，唉，即係嚇，唉，趕佢落台啦！ 咁呢度亦都有幾個分析嘅，啲阿叔就會覺得，唉，你坐穩個位先講啦，或者好似我頭先嘅講法，有實力先講。你唔可以咁樣吹噶，唔係吹嘅意思，我係講港獨，我唔係講支那，大哥，係嘛？即係你唔可以話人黑鬼一樣咋？有啲人好笑嘅，攞呢樣嘢嚟做類比，就話：屌，其實香港人啊，成日都講鬼佬啊咩嘅。阿哥，佢係香港人，我哋平時吹水梗係可以啦。你係堂堂一個立法會議員，你係宣誓啊，大哥就職啊，點同我哋普通人講啊？逃軍行港俾我屌，我都唔屌都唔得啦，係咪啊？因為我係。有少少知名度嘛，我有啲咁多代表性咁，又应该话我代表嗰个台，应该话我代表社民联，应该话我代表华人民主书院，我都唔讲得啊！阿哥，你平时喺个高登嗰度乱吹冇问题，有 Q 人理你咩？你吹完都唔知你系边个，系咪？即系当你五毛又得，唔当你五毛又掂。但系你作为一个当选咗嘅立法会议员，系有啲政治伦理，你系要守，唔系玩小学鸡，唔系玩教。呢个系正常嘅，系咪？由第一日我已经批判噶啦，你选嚟做乜春啦？你要搞革命嘅买枪啦，系咪？揾外国支持啦，一系揾 ISIS 合作咯，系咪？咁似嘅，你哋嗰啲成套意识形态极右嘅，不过唔使担心啦，大家唔需要话争定唔争青年新政嘅，因为咁点解咧？现实话俾大家听，事实摆在眼前话俾大家听。一个四字词语可以总结：一铺清袋。 唔系啊，你一铺清 袋，呢个系前居可鉴啊。所以日后嘅斗争咧，青年新政咧系作为我哋一个榜样。 佢自己清袋佢嘅事啊，问题佢累。 你唔好清埋我嗰啲啊！嗱，呢个就系我赌场论啊，大佬。 呢个真系会累街坊 啊！清埋我哋嗰啲啊！ 喂，嗰啲筹码系我噶，大哥。 系啊， 你唔好揦埋我去啊！ 同埋你而家咧嗱。因为我见到啊，今日啊，即系梁启智写一篇文啦，我都有等啦。咁佢就话：喂，其实你以后咧，你系甚至乎你 DQ 埋法官都可以。点解咧？因为嗱，讲真，你我哋而家成日讲三权分立啊嘛。其实习近平咧，佢嗰阵时作为佢呢个国家副主席嘅时候咧，落嚟香港咧，佢已经觉得即系三权系要合作噶啦。佢嗰陣時佢搞個座談會喺度講呢樣嘢，三權合作論咧，嗰陣時就唔知有塊牌匾啦，即刻跌鳩咗落嚟啊嘛，即係哇，即係已經係啲空笑咧，已經出曬嚟嘅，已經係。咁而佢， 唉，我越嚟越發覺咧，即係人生經驗多咗，即係老咗啦，即係發覺原來係制度係改變唔到咧，係成個政治文化，反而係政治文化咧先至係創立到個制度。即係多謝 Anthony 提醒，就係、是、喺中國人嘅社會裏面咧，先係講三權合作論嘅啫嘛。喺西方嘅社會係講互相制衡，因為我唔信你，你唔信我。OK， 大家都係會有 abuse of power 嘅。That's why 我要有 checks and balance， 係咪？係、西方嘅社會先有呢套嘅文明㗎。喂，點解我哋輸俾人啊？成日都其實我哋嗰班人好聰明嘅人嚟，因為我哋識得不擇手段去解決問題嘅人嚟嘅，我哋識轉彎嘅，我哋識 circumvent 啲嘢嘅。但係我哋唯一就係咧。即使我哋有幾成百年嘅英國殖民地嘅歷史都好，所謂建立到一個法治制度都好，所謂法治嘅制度唔係公民黨嗰套嘅講法，法治制度嘅原著嘅精神係乜嘢？因為我哋係人人平等，呢個先係一個基本嘅法治概念。無論你係當權者又好，同埋我一屆即係庶民都好，我哋都係平等，所以我制大家共同制定出嚟嘅法律咧。即使我今日覺得係好唔合理都好，我都會遵守，但係我哋會努力用我嘅方法去改變佢。 嗯， 包括我入個立法會裏面，我改呢個法例，包括我做公民抗命去凸顯呢個制度嘅不公義。